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只要平凡。这部电影是2018年口碑最好的华语影片之一。那么2018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在今年你看过了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电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过去的一年上映过的精彩的电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音乐是电影《头号玩家》的主题曲。《头号玩家》上映的时候啊，好评呢真的是压倒性的优势。当然了，这部电影确实非常的不错。接下来的音乐来自电影《小偷家族》，由日本作曲家细野晴臣创作。这部电影用隐忍的手法表达了一个日本家庭的日常。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是家庭是你永远要面临的一个选择。影片的后半段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荡。这部电影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时候可谓是一票难求。如果还有没看过的朋友，记得年终的时候要和家人一起欣赏一下。

下面的这段音乐叫做《面会菜》，这是电影《大佛普拉斯》当中的配乐。这部影片讲的是监狱当中的犯人的家属，如果要是太远不方便来探视的话，那么可以找监狱旁边的小店做一点饭烧到监狱当中，这样的小店就叫做面会菜。大佛普拉斯是今年口碑很好的华语电影。下面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今年的另一部口碑很好的影片，叫做血观音。我们听到的这首插曲来自改编卡门的片段。 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 我们一起学猫叫。 我跨上沙漠之路，我是隔壁的海山。 DJ， 甭管听歌还是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记得和我一起哦。哎，你说我是能把你唱到入坑，还是唱到沦陷？ 每天起床第一句，由我们来叫醒你，多晨兴奋不着急，音乐互动陪伴你，满是早起好类型，好歌给你来打气，努力我要努力，活力满满上班去。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娘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

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回顾今年上映的好电影。下面的插曲来自电影《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这部影片由六个独立的短故事组成，讲述了发生在美国边界的六个或喜或悲并且不同寻常的故事。 上面的曲子《李先生》来自韩国电影《特工》，这是韩国今年口碑最好的一部影片了，同时呢，也是今年豆瓣网友评选出来的外国十佳电影。那下面的电影《幸福的拉扎罗》，这部影片呢，讲述了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纯真少年拉扎罗意外坠崖后穿越了时空经历的奇遇的故事。这是今年评分最高的欧洲电影，插曲是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著名咏叹调《圣洁女神》。